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地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大家好，我是 Cathy。 好，这个今天好，在这一个特别的日子里面，请大家来吃一吃泡菜。为什么呢？因为在昨天我们根据到韩联社，包括是最后是新华社，也证实了这样的一个消息，韩国泡菜好申遗成功。这个消息呢，我估计大家之前也听说过不少，就关于韩国泡菜的这个问题啊，大家觉得泡菜好像是一道小菜，没有什么大不了，它竟然也进入了这个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哇，这个名字非常的长，很多人都说申遗申遗，现在成为了一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认可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准确的来说呢，这个韩国不是以泡菜作为了这个遗产，而是叫做腌制粤东泡菜文化。好，这是一整套的文化，所以大家不要小看了这个泡菜。我这个楼下有一家韩国菜馆，我基本上每周都要去一次。我自己虽然没有去过韩国，但是我在这个韩国菜馆里面是这个韩国人开的，然后我每次去先这个吃饭之前一定是先上一小碟泡菜。而且据我这个韩国的朋友说呢，这个韩国的餐馆啊，这个泡菜第一是免费的，第二呢进去之后啊，你这个先给你尝这个泡菜，如果是这个泡菜不地道的话，你甚至可以选择不在这家餐厅吃饭。 所以就是泡菜其实衡量韩国料理做的正不正宗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可以说我自己是认为泡菜简直就是韩国料理的精髓吧。 哎，真是好。这个韩国泡菜它因为这个泡菜说实话在中国很多地方也有哈，比如说东北有泡菜，四川有泡菜，包括咱们还有榨菜。其实这个大家经常 韩国人是顿顿吃，而且吃法很多样。 这个泡菜，中国泡菜跟韩国泡菜为什么这个究竟有什么不一样？很多我相信有些人应该有一些不服气的心理，觉得这个泡菜有什么大不了的，凭什么作为这个韩国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认可啊？你看这个泡菜中国也很多，为什么中国的这个就不行呢？咱们现在先这个听到一位韩国小哥啊，为咱们来介绍一下这个韩国泡菜为中国和中国泡菜有什么不同啊。这个当然了，作为韩国人他有什么样的感想啊。这位韩国小哥中文非常的好啊，叫做朴范哲，现在在香港念书。好，咱们来听一下这个朴同学怎么样来介绍啊这个韩国泡菜。 我感到韩国能申遗这个泡菜及其饮食文化申遗成功而感到非常高兴。然后我也因为离我们这么近的一个离我们在我们生活习惯占据相当地位的一个饮食文化能被申遗成功而感到骄傲。 所以很多我相信中国人都很好奇，说这个韩国泡菜跟中国泡菜最主要的分别在哪里，你自己的感觉是什么？ 我觉得区别最大的有两点。第一点是韩国人喜欢把泡菜冷藏在一个非常低的温度里，所以我们现在会把泡菜放在专门的泡菜冰箱里面，我觉得这一点跟中国很不一样。然后还有一点是我们会把泡菜作为别的菜的主材料，比如说我们有泡菜汤，有泡菜饼，就是中国的泡菜一般不会把它作为一种材料放到别的菜肴里面做成别的菜品，但是韩国人经常会把泡菜做成别的东西。 也就是这个泡菜不仅仅是一个单独吃的一道菜，还可以做到别的菜里边。 对的。 那在你自己家里现在还有人做泡菜吗？ 我妈妈。 你妈还会做泡菜哈。那所以我注意到这次在泡菜申遗当中强调这是一种群体的文化，有一种这个家庭的意义在里面。你的认识是怎么样关于泡菜？ 其实这次申遗不仅仅是有关泡菜，也是它是有关泡菜和制作泡菜的文化。然后在韩国以前的时候，因为冬天不会有大白菜卖，所以他们会在秋天的时候买下很多大白菜准备过冬。然后他们就会比如说我们家以前也是会买100多个大白菜，然后就是全家，我妈妈、姑姑，然后我的奶奶、爷爷，他们都会在一起做。所以我觉得这才就是跟家庭文化有关系。 所以这是一个让人想到家的事情。 对的。 好，刚才咱们听到了这位韩国的同学朴范哲，好，现在在港大念书，也是在中国生活了很长时间，所以中文啊讲的这个非常的好哈，完全听不出来有这个韩国人的 南方口音。 对，所以他也是因为对中国非常了解，他也比较过中国各种不同的泡菜哈，这个咱们私下里就说，我说这个你吃中国的泡菜，这个口味上面哈，跟韩国泡菜到底有什么最大差别？最大差别就是这个辣的程度。但是四川泡菜也是辣的， 对， 但是它这个腌制的这个时间啊，时间可能是不够长。那如果说，比如这个朴同学之前生活在这个南方哈，这江浙一带，他说这个江浙的泡菜完全是不辣的，完全不辣，所以他对他来说只是泡过的菜，而不是泡菜。 那你看，其实韩国为了把这个韩国特色的泡菜跟中国的种种泡菜区别开，实际上他们很早之前，也就是在今年的大概十一月的时候，有做过一个事情，就是他们出口到中国，然后中国大陆地区，然后香港、台湾的泡菜，他们统一的改了它的名字，叫做新奇， 是 辛辣的辛，然后奇怪的奇， 新奇哈，这个名字。 那然后实际上他们的这里面要强调的一个是，韩国的驻中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有强调说，我们这不是改名，是因为我们以前就一直没有一个中文的名字。那可能现在在大陆我们市面上看到那些泡菜会写着是韩式泡菜， 对， 因为可能这样是为了跟这个四川泡菜区别开来，因为实际上我们常吃到四川泡菜是白色的嘛， 对， 然后以酸的口感为主， 是， 对对。那韩国泡菜最主要特点就是红色的，然后以可能 四川泡菜我能够马上想到就是比如泡椒凤爪那个泡椒， 对，类似 泡椒 那样的味道， 这是这种一种典型的四川泡菜，所以很多人就说，哎呀，这个韩国还特意把这个泡菜改了一个韩国人的名字啊。这个我觉得有一个例子什么呢，就像韩国的首都啊，咱们以前一直叫汉城，但是后来这个应该是在2003年前后啊，改成了叫首尔哈，一直叫到现在，大家现在也习惯了。这个对于韩国人来说呢，不是一个改名，这个韩国人韩语的这个发音，包括它的英文发音，就是一直是首尔，它是首都的意思，只不过在中国一直对他有一个翻译的一个发音哈，叫他汉城，所以韩国人只是把他的中文的对外的一个称法统一了，包括这个新奇或者说这个泡菜哈，这个泡菜是他的意思的一个翻译。但是大家知道这个韩语，不管是韩语还是英文，叫这个泡菜叫 kimchi， 对不对？其实他现在是把他的这个名字哈，用一个更加地道的对中国音译的方式来表达出来，以区别其他种类不同的这个泡菜。包括这个 kimchi 这个名字呢，在国际上恐怕也是比较有认可的，因为泡菜如果从意义上来讲的话，它叫 pickle， 对不对？跟就是所有的泡菜都可以叫 pickle， 但是韩国的泡菜只有韩国的泡菜可以叫做 kimchi 这个名字。这件事情呢，在今年的应该是在五月份，美国的这个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呢，在他的这个白宫的博客上以及他的 Twitter 上面呢，就发了一篇日志，说，哎呀，今天我们在这个白宫的花园里面去拔了几颗这个他们叫做 Napa 的这个白菜，他们一种特殊的品种哈。然后他说，我准备啊，就把这个白菜做成 kimchi 哈，还特意的贴了一个他的菜谱啊，说怎么样，把这个泡菜给他腌制出来。结果你想，以米歇尔奥巴马这样的号召能力啊，这个全美国的家庭主妇都了解到了这个韩国 白菜一夜间就不是白菜价了，是吧？ 真是这个白菜马上就贵了，大家就赶紧来学着怎么做泡菜。我看还有专门的电视节目教你怎么做米歇尔的这个泡菜。里面有一点我觉得说的非常有意思，大家知道这个或者说美国人吃饭这种方法啊，他们不太习惯，比如说有一些下水啊，包括有一些发酵的东西，在他们来说有点不能接受，因为这个味儿特别大，臭豆腐人家吃不惯。但是呢，泡菜的做法其实是有很多发酵的一些东西，还有一些蒜，就是味道特别大，其实不太符合人家一贯以来认为这个食物的标准。所以说呢，这个主持人我注意他特别讲，他说，哎呀，咱们以前一直觉得这个东西要干净，你让这个泡菜啊从泡菜罐子里面拿出来看着不太干净，但是这个是颠覆了美国人一个吃饭的一个想法。 对，这个我就想到像中国有这个北方冬天会有腌酸菜嘛，那你其实你去打开这个酸菜缸也是比较不堪入目的，因为它上面会有一些白色的东西，是也是发酵的嘛。 对， 那个东西是导致它这个酸菜有特殊口感的最主要的东西。 真是。 然后我觉得韩国比较郁闷的一点是什么，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关于汉城的名字的问题、然后关于这个泡菜的中文名的问题。 对， 是因为中国有朝鲜族的人然后那可能朝鲜族的人他们一直以来就管那个东西就叫泡菜 啊， 所以我们就很自然而然的就把它叫泡菜、 啊、 就或者说叫韩式泡菜、朝鲜族泡菜，类似这样的名字。 而且这个还有一个很纠结的地方哈，我相信很多中国人都心里面会觉得这个韩国的文化都是中国借过去的。 对， 这个就体现在之前比如说大家很喜欢很喜欢揶揄韩国人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认为中国人认为韩国人喜欢把什么东西都自称是自己发明的。 对， 但这里面有很多以讹传讹的成分哈，也有很多是技术上，比如说韩国之前申请这个江陵的端午祭、这个确实是作为韩国的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了这个联合国教科文化组织的这个目录里面。但是大家说哎，这个端午节啊，屈原为了纪念屈原而产生的端午节，它明明是中国的呀，为什么成了韩国的？之前还这个大家有一点不能够理解，但是你仔细去看呢，就发现就跟这个泡菜一样，它不是把这个泡菜作为韩国的遗产，而是把这个泡菜越冬文化 泡菜上的价值， 对对对，这个文化价值，这个东西恐怕中国是没有办法复制的。 对 啊，或者说你得特别，即使要复制也得到东北地区才能够找到类似的东西。 我觉得韩国或者是日本也好，他们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穷则思变、是因为他们的资源本身来讲，如果你跟中国比可能是比较少的，所以他们就把每一件事情他们都会去比较的珍视和当回事儿、那我觉得中国在很多时候就因为大家太习以为常了，就不当回事儿、那你其实如果按照韩国的标准，我觉得中国每年都有成千上万项的项目可以申请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 所以说到中国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哈，这次也是在阿塞拜疆的巴库哈通过的决议，一系列的新增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该我没有搞错的话是第五轮了。好，这是有这一事儿以来的第五轮了。那中国呢这次也有新的进项，哎，是什么呢？珠算。珠算让很多这个小学生后挺头大的这个珠心算呢进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哎，这个消息一出来，我第一反应就是说现在还有多少人会这个。你要说韩国泡菜的话，哎，真是现在你是个韩国人家里就有人腌泡菜。但是珠心算这件事情，说实话，虽然作为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了联合国的目录、但是这件事情在中国哈已经有一些示威了。好，这个到底怎么来看，咱们先休息一会儿，三立化新闻待会儿接着聊。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 Kathy。 咱们今天聊到的这个韩国泡菜生意成功哈，准确来说叫做韩国的腌制越冬泡菜文化哈。这个泡菜呢现在有个正式的名字叫做新奇哈、同样也进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还有中国的珠算。哎，这个珠算啊，简单来说大家比较这个清楚，就是这个打算盘啊。打算盘呢其实不是第一次申请了，早在2009年的1月呢，中国就用这个珠算去申报非遗的这个名录，但是当时呢申遗并未成功，因此呢中国珠算协会就修改了这个申报材料，终于哈在这一次的第五轮的这个遗产名录当中呢就成功的加入了。但是也多出了很多疑问，韩国的泡菜是仍然在日常生活中大量的这个活跃的一种文化， 是， 但是中国的珠心算说实话已经是一种示威的文化了。 对，但是我就觉得其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初衷是什么呢？如果它是为了保存这样的一些文化和让它发扬光大，我觉得那可能中国来讲其实很多项目，我们刚才说到这个珠算跟韩国的泡菜都是第五轮的这个非遗的名录嘛。那实际上在第四批的时候，我有看到中国申请的一些，里面有这个西藏的格萨尔史诗，然后还有贵州的侗族大哥，因为我对侗族大哥是有一点了解的。 吴鸿飞吗？ 对，也不是了，是因为因为之前我有一位朋友呢，他是在我们这个中华人民 共和国文化部下属的一个事业单位工作、嗯、那他们的工作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把这些即将消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存下来。 但他们保存的方式是去拍这个 video、 哦、 因为只有这样的一种方式可能才能记录下来，因为会的人会越来越少、 嗯、对， 那他们的这个工作就是这样的一份工作。 嗯， 但你会觉得有一点心酸啊，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好像这个 咱们像是考古是就保留文物了， 对，而且我们现在只能是用 video 把它拍下来，以后以便让后面的人去知道曾经有这样的一种文化它是怎么样的一个表现方式、 嗯、 而不是说我们去投入一定的精力、 嗯、 去让这个东西更加的发扬光大、 嗯、 那韩国的一个方式是把任何的东西都可以拿出来成为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后用它去产生价值，比方说它这个泡菜实际上因为中国也有很多泡菜嘛，但中国泡菜出口的产生的价值比韩国的泡菜出口产生价值要少很多倍。 对， 然后这个贵州侗族大哥也是，那现在会的人越来越少了、 嗯、 而且现在的我们看到去那边的时候他们的一些还在表演的舞者 年纪大了 还有一方面是拍出来的画面是不好看的。不好看的原因是什么、嗯、是因为这些人已经没有去还保留他们原来的文化了，而是很多人是穿着运动鞋在跳这个舞蹈的、 嗯、 实际上不应该是这个样子， 就是已经没有原汁原味的这种感觉了哈。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这个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个初衷是什么呢？它就在鼓励各成员国呢给这些活着的人类财富官方承认，以把知识和技巧传授给年轻的一代。所以它最重要的目的不仅仅是给你一个认可，不是给你一个自豪感的这么一个哈，说你这个有这个文化的瑰宝多么多么厉害，关键是你要把它传承下去， 为了更好的传承。 对，那你要以这样来解决的话，我就想到比如说端午节哈，这个端午节是在韩国的这个江陵端午祭升了仪之后哈，在中国这边引起了不少的这个不平的声音，但是呢同时中国也推动了一件事情，就是端午节放假。 是， 哎，你要说要把一个文化传承下去，最重要的就是给大家时间去庆祝，或者大家去时间去体验这种文化，我就 体会它其中的含义。 对，我经常在想，要不是有韩国申遗的这么一个所谓的争议吧，中国也许不一定能够想到端午节放假。 对， 你这么说咱们还得感谢一下韩国人。 是，那可能今后慢慢的很多节包括重阳节也好什么也好、 嗯、 大家慢慢的比方说以前有重阳登高啊这些文化都慢慢的都会没有了，因为你没有时间去体会它其中的含义。 真是， 然后这个中国跟韩国在文化方面的掐架也不是第一次了。 对， 其实之前我们也有一次是这个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嗯、 他们就把这个传统音乐阿里郎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啊、 这个当时也引起韩国的很大的反抗的声音 啊。对，韩国人觉得这是咱们这韩国人的民歌。 是、啊、但所以就这就是两方面比较郁闷的一个地方。 但是这都是朝鲜族了，从民族上来说哈，这个确实有一些这个问题。那来看这个韩国还有什么韩国还有日本啊，还有什么这个文化的遗产？比如说韩国呢，还有一个叫做板索里，就是韩国的传统的清唱，是一种唱歌哈、 嗯 啊。还有呢，宗教的祭礼，宗庙的祭礼，还有宗庙的祭礼乐。韩国呢，一共有16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在这一次的这个阿塞拜疆的巴库决议当中呢，日本也新增了一项，就是和食。和食，哎，说简单一点，就是日本料理。 是， 日本料理，哎，大家觉得日本料理都可以作为一整项的文化遗产进入啊联合国的这个名录当中。那中国你看什么八大菜系，是不是每一项都可以单独来列一项？ 对啊，没错。 但是你不得不佩服，就是韩国和日本在推动这一项文化哈进入联合国认可的范畴当中，大家花了很多的力气进去。比如说韩国有一个很重要的动作，在10月份的时候哈，在纽约时报的一整版上面，哎，咱们也有这个彪哥去登过 新华社，也登过。 咱们其实也干过类似的事情啊，但是好像效果有一点不太一样。韩国呢在纽约时报买了一整个广告版，上面呢请了一位韩国非常著名的女演员据说是一分钱都没有收报酬，就是宣传这个韩国的泡菜 登了一大幅这个广告的图片，是这位女演员呢这个夹着筷子用筷子呢夹着这个泡菜，配的这个说明很有意思，它里面就先提到说，你看米歇尔奥巴马这个介绍韩国的泡菜，所以说啊这个韩国泡菜，你看这个韩国泡菜是很健康的啊，也是很有这个意思的一项文化，大家一起要来保护它，然后取得了不错的这个效果。哎，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韩国人非常厉害的一个公关的案例，据说做这个策划的人是专门从事宣传韩国任务的一位大学教授， 他是这个专门在国家形象的推广方面很有研究的一个人。然后我们有的时候就在想关于国家形象这件事情，其实几年以前这件事情的讨论有热过 一阵子， 国家形象宣传片嘛，当时 的对，但是现在好像感觉慢慢又弱下去。但韩国实际上是他们在98年的时候就提出一个发展战略叫文化立国，因为当时是刚刚经历过这个亚洲金融风暴嘛，那他们就提出这样的一个发展战略，是为了弥补当时制造业他们的一个示威， 要增加软实力。 没错，然后但韩国他们在这个文化方面国家的投入是非常大的，预算越来越多。那像到2010年的时候，他们的在这个文化方面发展的经费是占到了他们全年总预算的超过1%，然后是有1.8万亿。那朴槿惠上台之后，他的这个预算是达到了5.3万亿，可以看到是有一个成倍数的一个增长。那朴槿惠也希望就是可以把这种韩流的文化更加的发展发扬光大，去推广到全世界。在朴槿惠他在今年的11月18号他的一个演讲里面，他提到他的一个施政的相当于一个施政的纲领吧，里面就有提到4点，一个是振兴经济，国民幸福，繁荣文化，和平统一。是不是说文化是放在 和平统一，文化都放在和平统一前面了？ 对，没错，是。所以你看韩国一直以来就是非常重视这个文化的发展， 所以咱们经常有一个印象，觉得韩国人这个民族自豪感非常强， 没错， 所以体现在很多的这个事情上面。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你说无所不在的这个韩流啊，不管是韩国的音乐，咱们这个音乐台经常有韩国的艺人到访，包括韩国的这个影视剧。哎，你这个不要说，我最感受最深的就是韩国的电影，这个拍的水平越来越好了，已经拉开中国电影不知道几个身位了。 还有韩国的综艺节目咯，像最近很热的这个《爸爸去哪儿》，其实就 是 copy 人家韩国的。 真是 啊， 你看韩国已经是大家经常觉得哈，经常觉得这个韩国也好，日本也好，是中国文化的学生，但其实不是。在咱们今天在这个文化的这个地位上是。中国在接收日本和韩国的这个文化为主，至少在市场上是这样。 对，我想韩国在全世界的一个形象，除了大家知道他们的电子产品三星非常有名之外，韩流绝对是可以排在第二位的一个。 真是，而且你说这种硬实力和软实力啊，它经常是有结合的。举个例子，这个泡菜的文化它怎么跟硬实力结合呢？泡菜的电冰箱非常的厉害。我这个不知道韩国每年能够泡菜电冰箱增加它多少的这个产量哈，但是大家有兴趣的话，上淘宝上去看一看泡菜电冰箱啊。真是不便宜，大概一个电冰箱平均，我想一般的电冰箱3-4千块钱吧。淘宝上的泡菜电冰箱起价都要7-8千，贵的有4万多块钱的。 我们去研究了一下这个泡菜冰箱，感觉它更像是维持恒温的一个发酵炉， 有点像红酒柜的这个概念。 对， 就是恒湿恒温，然后呢就是专门用来腌泡菜的。 对，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为什么没有酸菜电冰箱呢？ 对， 因为实际上你看东北在腌酸菜的时候，实际上它的温度也是掌握是比较费劲的一件事情，但是我没有人去想去研究这个酸菜， 这是一个商机啊，其实是。 是，还有就是很多我们对这些事情，这个所谓饮食文化也好，或者说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文化也好，我们的一个态度就是没当回事儿，然后就觉得将就将就就得了。可能我今年的泡菜今年的酸菜酸一点，明年稍微淡一点，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对， 但是韩国人对每一个细节都是要求到 非常精致。这个不管是韩国人、日本人，比如说这何时人家捏这个饭团。 是 这个捏这个饭团你怎么捏？哇，这真是非常有讲究。人家可能一辈子就做一件事，我就是捏饭团。 是 这个捏出来的饭团就是不一样。 对，然后这个非常有名的什么飓风葡萄啊，什么他们在每一个粒葡萄上面都是包了锡纸，让它更好的去吸收阳光的。 哎呀，真 是 你不得不佩服别人这个认真哈，或者说较劲儿的这个力量。韩国的这个泡菜电冰箱啊，我就看了一下，它这个很小，大概说是平均的大概是200公升，200公升就是一半的普通。电冰箱，然后横着放，里面呢专门配特制的泡菜盒子。说一般的韩国家庭呢有3-4个冰箱、4-5个冰箱都是非常常见的啊，有这一般的这个装食物的冰箱，还有装米的冰箱，泡菜的电冰箱呢是 一定要有的。而且呢，你看韩国的几大电子巨头 LG 啊或者三星啊，都会推出各自的泡菜电冰箱，然后请到各自的明星来代言。而且韩国的明星呢，也经常以代言泡菜也好，泡菜的电冰箱也好为荣。觉得呢，这个因为就像广东人这个煲汤啊，你是一个好媳妇，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就是你煲得了汤。韩国人有这个好媳妇的那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准，就是你做的一手好泡菜。咱们经常看这种电视上非常靓丽的韩国美女啊，哈，戴这个手套，哇，手上拿着一大颗泡菜，这涂的稀里哗啦的，但是她很幸福，韩国人也很喜欢这样的这个姑娘，所以这个非常有意思。好，三地化新闻，咱们先休息一会儿哈。接着来看，其实，在香港哈，虽然没有进入联合国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也有一些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他们都是什么呢？咱们先休息一会儿，待会儿继续来聊。好，这个说完了韩国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哈，咱们来看看本地香港哈都有什么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看到香港的这个官方的目录是有四个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一个叫做常州的太平清教，还有大澳的端午龙舟游冲，还有大坑的五火龙，以及诶这个名字很有意思，香港潮人鱼兰盛会。这个潮人不是说很不是很这个很潮是很潮的那个潮人，是指潮州人的意思。所以其实我们在之前的这个 U-Radio 其他节目里面有介绍过哈，简单来这个重复一下，太平清教其实就是一个道教的一个游行 有点类似， 大家会拿出各种各样的小旗子，比如说大家熟悉的麦兜抢包山，就是发生在太平清教当中的，还有这个大澳的端午龙舟啊，这个龙舟大家也比较熟悉了，还有大坑的五火龙，五火龙好像就是这个，现在还有真人拿火把的吗？好像没有见到 马戏团吗？ 没，已经没有见到真的拿火把的这种了，但是就舞龙还是有的，以及这个鱼兰盛会，鱼兰盛会应该是发生在中秋节之前的一个月。 鬼节吧， 就是中元节， 对对对对 哈，中元节的这个日子哈，鱼兰盛会，这是四个在香港的。那还有在台湾呢，我注意到这个台湾没有联合国认可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呢，它有几个台湾的官方旅游局很有意思，叫做潜力点。他说咱们有潜力点，他这个不是 台湾是言谈，就叫潜力点。 潜力，咱们有潜力在这个方面都有什么呢？然后我注意到几个什么淡水的红毛城啊，它这些有些是物质的哈，还有金门的战地文化，这个很有意思，大家看每个地方怎么样去发掘本地的这种文化的资源。反而呢，在大陆呢，大家经常觉得地大物博，可能在有一些事情上，就像凯子刚才所说的，不是那么当一回事儿，所以咱们的敏感性就没有那么强，经常最后体现在这种国际的这种竞争上面，反而你觉得拿得出手的好像也没几项。 没有，我觉得拿不拿得出手其实也是要你去怎么样包装它。 哎，真是， 我们在这个包装上做的比较差。然后你别的不说吧，就说我们其实中国也有专门发展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部门，但是你看它平时发生就好像非常少，我们几乎没有感受到他们有在做什么事情。 对， 但实际上我们去这个文化部的官方网站上是可以看到，在这个司局里面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专门有一个司的。但这个司做了什么事情呢？好像我们又不太知道。 这个中国现在其实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个项目非常的多，好像是加上这次的珠算一共有30项了哈。那之前都有什么呢？比如说昆曲是属于中国第一批受到联合国认可的这个非遗，还有一个是中国的古琴艺术，以及呢新疆维吾尔族的木卡姆艺术，这是一种音乐的艺术了，还有蒙古族的长调。这几个都有什么特点呢？都是跟这个珠算一样，都是其实现在示威的这种艺术， 几乎濒危的一些。 对，你其实昆曲还算是好一些的，特别是像比如说蒙古族长调啊，木卡姆艺术，每次出来表演啊都是老艺术家， 都是老艺术家，你会觉得都找不到传人的这种感觉，所以真让人大家担心啊，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万一以后没有人会了怎么办？ 我觉得是因为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民间的保存跟传承，政府没有花很大的力气去做，不管是资金的也好，或者是人力物力的一个投入也好，你比方说像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已经申遗成功的里面，我们感受上好像昆曲大家较为熟悉一些，原因是什么？它是白先勇的推动， 对， 它其实跟我们政府的推动没有什么关系。 真是哈，你一想到昆曲，我第一想到真是白先勇， 对 不 对, 对？其实 跟今天的流行文化或者说商业活动非常有关系。 没错， 你没有这个东西在这边支撑，你大家只是啊说这好，确实有这么一个玩意儿，但是没有人会，那怎么办呢？所以说到底啊，你看这个文化它是一个产业，它得做，你得有资源投进去，它才能够得到保存。你看韩国，咱们不要小看了这个泡菜，第一它是全民推动，第二它有一个整个的产业链来支撑，包括它的文化上它的战略非常的明确。我之前就看了它在纽约时报上登的这个广告，它底下附了一个网址的一个链接，这个网址呢叫做 For Next Generation， 这个网站很有意思，这个网站它网站没有其他的内容，只有一个首页，一张图片，甚至都没有一个可点的链接，这个链接这个网页呢就是根据不同的议题的变化，它就换图片或者换内容，每次就一张海报。最新的内容是什么呢？我昨天点进去看的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坐在日本航空自卫队的一架编号为731的这个飞机里面的一张照片，然后它底下附了一小段说明，说你知道731部队吗？然后就介绍这个侵华日军731这个化学站的这个内容。它其实是韩国，等于说是一个韩国政府哈对外发声的一个管道，非正式的一个外交部的一个策略，而且内容非常的清晰明确，就两行字，就告诉你说这个安倍他这种举动是这个给军国主义招魂，所以我觉得信息非常的有效。 而且还有一件事情是让我提醒我一个事情，就是韩国他们在中小学的教材里就有给孩子们去灌输知识产权的概念。可是我们想想，我们在接触到知识产权好像都是非常大了之后的事情。可是如果你从中小学就开始抓起这件事情的话，就让孩子们对于这些东西知道我要去保护它，和我有一个至少要得到别人认可的一个概念。 对，大家不要小看了这个知识产权哈，一直这个国际上对中国的很大一个批评就来自于知识产权领域的保护的不足。知识产权呢，咱们现在这个苹果的手机跟三星的手机可以说是平分天下，感觉三星手机一夜之间就起来了，厉害在什么地方？人家的知识产权或者说人家这个知识产权的保护做得非常厉害，打官司的能力也非常强。 虽然大家都认为三星是有在山寨苹果吧， 但人家在法律上不输你苹果， 对， 可以至少可以跟你抗衡。所以这个知识产权它最后体现哈，真是体现真金白银。这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它有一个怎么说呢，有一个顾虑，就是说它没有直接的把泡菜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它就担心啊，如果说把泡菜直接列进去的话呢，就可能会被商业的这个利用啊，比如说你去抢注这个商标啊，这样的话呢以后可能产生一些他预想之外的这一些问题哈。所以这个说到底啊，这个咱们先不要去纠结这个泡菜到底是不是中国的这个产品，咱们学习一下人家是怎么包装、怎么宣传、怎么推广这种文化，并且呢甚至把它能够跟国家的硬实力也好、软实力也好、人民的幸福指数也好都能够结合起来做到一个提 升。更重要的是要真正产生价值，要来真金白银， 真是这个真是有价值的哈。这就是咱们今天说到的韩国泡菜，进击的泡菜。好，在韩国泡菜之外哈，这个咱们看到中国的长三角地区这两天是雾茫茫一片啊。用这个英国首相卡梅伦的话说哈，他是说当年英国伦敦在仍然享有雾都这个名字的时候，那就是一碗豌豆汤。哎，这个豌豆汤的概念，有的人翻译成绿豆汤，那我很怀疑英国人到底喝不喝这个绿豆汤哈。那不管怎么说，就是一碗糊，这个有点模糊的豆子汤。那这两天长三角的这个居民啊，应该真切的感受到了这一种体验，生活在一碗绿豆汤中是什么样的感觉。上海今天我看到新闻说它的这个空气污染指数啊已经破表了，超过了400 很多人就说哈，上海这下真的成魔都了，你这个拍出来照片啊，就感觉是一处一座漂浮在空中的城市。那不管是不光是上海了，在长三角的其他地方啊，这个南京啊，包括周围很多浙江的这个地方，也都受到了大面积雾霾的侵袭。那也相应的有对策了，上海市政府就发布了它的这个应急的这个措施，比如说中学以下就这个停课啊。然后呢，之前前两天我知道是说，如果学生上课迟到的话是不记过的啊，不就是不算你这个迟到处理。然后是户外的活动也要取消，那包括工矿企业呢要这个减产，包括羊城的作业也要全部的停止。大家觉得这样的做法它足够吗？或者说你还有什么好的主意可以来应对这种在冬天好全国都发生的这种雾霾的天气，确实让人非常的头疼。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香港的朋友可以拨打18723346啊，大家来建言建策，想想看对待对付雾霾有什么好的主意。好，我们先听一首歌，马上回来有话直说。 三地话新闻，有话直说。 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三地话新闻，有话直说。大家好，我是雷明宏。那今天呢，我们有话直说谈的话题啊，是还是一个老的问题，说到中国的雾霾城市。那在过去的这几天呢，这个苏浙还有上海，这个雾霾是持续啊。有一个新闻标题写的叫做“满城尽是口罩君，一天下来心变黑”，就说呢，这个现在很多人在这个内地啊，因为城市污染问题是买了这个很多口罩，于是呢，大家这个口罩像各花。各种这个式样的口罩也都出来了，这个不同的口罩哈，可是呢最终相同的结果就是一天下来之后，这个口罩全部都变成黑色了。那今天呢，我们要跟他一起来谈谈有关这个问题了。卡梅伦就曾经说过，他说伦敦的空气啊，以前就像豌豆汤，那现在经过治理之后呢，逐渐恢复，变得好了一些。那您觉得说中国的雾霾城市空气未来有没有希望可以像矿泉水一样呢？哎呦，真的是分享一个这个明宏啊，在 Facebook 上呢，有一个澳洲的朋友，他在这个他们家后花园拍了一张照片，然后照片当中呢有一只袋鼠，然后他说哇，在他们家的后花园能够看到这只袋鼠，真的是非常的幸运。然后呢，底下的很多朋友留言就说，哎，我不期待在我家后花园能看到袋鼠，我只期待能够在我们家后花园当中能够看到像你拍的照片那样清澈，那样透明的空气，因为我们家的后花园全部都是雾蒙蒙一片啊。所以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内地的朋友呢，可以拨打4001200900，香港的朋友可以拨打18723346，或者通过我们凤凰 FM 的一键 call in 功能，现在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好，首先接听到的是今天的第一位，来自汕头的方先生。好，方先生您好。 你好。 哎，方先生您在现场了哈。今天我们谈到说这个中国雾霾城市的空气未来啊，您觉得有没有希望可以变得像矿泉水一样的纯净？ 我觉得只要中国人民和政府努力是应该可以的。因为现在全世界环保人士都认为这个环境的污染对生命健康的影响是很严重的，并且也会制约经济的发展。所以现在我们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提出了要保护环境，所以我相信只要中国人民和政府有信心有决心，也认识到牺牲生命的健康和来发展影响这个环境的话， 所以您觉得说这个问题非常的严重， 来努力，我相信矿泉水会出现，青山绿水，蓝天也会再现中国。谢谢。 好，谢谢汕头的方先生哈。他说，哎，只要大家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大家一些努力呢，这个矿泉水会有的，青山绿水也会有的。下一位来自上海的杨先生哈，杨先生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 嗯，梁先生，您觉得说中国的未来有没有哪天哎可以把这个空气变得像矿泉水一样纯净啊？ 可能有这么一天吧，但我觉得还是需要时间吧。 嗯， 二三十年的时间可能有可能吧，我觉得。 嗯，您觉得二三十年应该怎么做才可能有一天变得像矿泉水一样呢？ 但是就是排那个污的一些企业的话，这个可能结构上面一些需要调整啊，该签的签，该更环保的一些能源利用起来，我觉得这样才有可能，而且环保意识的话可能也有待加强啊。是， 嗯，好，谢谢来自上海的杨先生。那刚刚呢，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杨先生他说这个还是有希望的，不过呢可能要等到二三十年啊。不过他这个说的这个数字还真是有一些根据，因为根据这个环保部的相关专家呢就认为说，中国其实接下来马上将会进入到一个雾霾的高发区，但是呢他说目前呢中国正在经历一个发达国家二三十年前的阶段，那由于城市过程这个发展还有这个城市化以及城局的不合理而导致到了一个区域性的雾霾高发。那他倒说到说，如果啊这个城市的治理没有得到根本的改观，那这个雾霾的情况呢中国至少还会持续10到20年。那他就建议说呢，这个城市之间应该有缓冲的空间，使得污染物得以稀释和扩散。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接听到我们听众的电话。下一位呢是来自广州的朋友哈，广州的黄小姐，您好，您已经在线上了。 哎，你好。 嗯，黄小姐您好，您看说您觉得中国的这个雾霾城市未来有没有希望可以空气像纯净水一样？ 我觉得在短期这样子看上去，我个人还是比较没有信心的，因为像今天的新闻也可以看到，整个雾霾的天气已经蔓延到了中国25个省份， 嗯， 并且像上海都已经达到了6级的重度污染，所以我觉得，我甚至看到一条新闻，我个人还是比较有感触，就是说之前好像是韩国政府有送过一批树木要给中国，就是要就是鼓励大家中国要重视环境问题，但是中国人呢却把这批树种在高速公路上了，就我不知道这样子的话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是会让我们这样子的老百姓觉得还蛮心痛的，因为我觉得现在问题是在于整个政府或者是像一些相应的一些政府的机关部门都是为了一味的去发展经济，然后过度的去可能燃烧煤炭或怎么样的，然后把空气搞得这么糟糕。我觉得除非是政府或者是相关的部门有这样子的魄力或者是决心要去做好这件事情，或者是说普及更多的一些环保的一些 NGO 的一些机构啊，又或者是说控制煤炭的一些生产的消费等等，不然我觉得我本人对这一个问题目前感觉还是比较悲观的。对，因为我没有看到政府或者是相关部门有相应的举措或者是一些积极的反馈。对， 嗯，所以您觉得说现阶段这个中国政府可能还是光注重这个经济的发展，可能在城市方面环保方面他们可能觉得哎还是可以作为牺牲品？ 对，我目前觉得可能是中央领导又或者是怎样一次又一次的强调了这个问题，但是无论就以目前的现实情况来讲，我觉得下到地方政府的话执行力还是相当差的。 嗯， 就完全没有看到。 那我不知道可能这次黄小姐在广州哈没有体会到这个苏皖浙沪他们的雾霾天气，可是如果哪一天碰到您头上来的话您会怎么办呀？ 对，其实我之前的话因为我在广州这边其实空气相对来讲还是蛮好，但我有一次去北京的时候，我记得我是刚下飞机，然后整个人就不停的流眼泪并且咳嗽，然后甚至是讲不出话来，一讲话就一直咳嗽。 嗯， 所以我觉得如果广州也这样子的话，那大概整个南中国也应该会蔓延到雾霾，那这样讲的话中国可能真的是连一片净土都没有，那可能有经济能力的人也可能会选择尽快的离开这个国家。对， 嗯， 那我是个人会觉得很悲凉了。对 对，普通老百姓那只有做这个人工的空气清新剂了。好，谢谢我们的黄小姐，谢谢您，说得非常好。嗯，再会。哎，刚刚我们的黄小姐说，其实现在这个政府可能他们这个决心呢还是在经济发展方面，在这个环保方面呢很多这个口号是说得很好，但是实际措施进行的时候呢这个政府却是不给力啊。好，我们再来接听到下一位啊，下一位是这个安徽的于先生。于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线上了。 哎，你好你好。 哎，于先生您好，好想问一下，您觉得说这个中国雾霾城市空气未来有没有可能变得像矿泉水一样纯净，您有信心吗？ 中国雾霾什么时候能够消失？悲观的说，一时半死，一时半会看希望。 嗯， 很多年前就嚷着治理污染、科学发展，事实是自然环境越来越糟， 人们的生存条件越来越恶劣，法治、体制、机制的不健康，法治的不健全，没能够科学的、有效的、严谨的发展规划，违背了自然的法则。看一看现在哪里还有清清的河流，有多久没有见过蓝蓝的万里晴空？有为无所为，无为无不想为，这就是我今天要说的话。 想问一下于先生，在安徽啊，安徽其实这个雾霾天气情况，新闻报道说很严重，您感受到实际的情况是怎样的？ 我上次跟你们交流一下，我们这里最严重， 最严重。 我是生活在社会底层，我们的生存环境比北京、上海、杭州还要恶劣。他们，我们羡慕他们雾霾的地区，还有人关心，我们这地方根本就比他们恶劣，比多少倍很关心。 怎么恶劣法？ 我们四周都是城乡结合部，是无人管无人问的地方，很多的私人厂家，开设的非法的什么小工厂，是废旧塑料袋那个，你们不到地方不知道，到一时半时讲不清。 太， 我们在这个朱仙庄煤矿这个工人村，叫他们包围了，刮北风喝北面的，刮南风喝南面的。我上次跟你们交流一次，我们这朱仙庄煤矿癌症并发率是最高最高的。我们是羡慕北京和上海大城市的人， 所以其实出去的时候，这个空气根本都是非常的不好的。 雾霾，我们还能雾霾还能受了，戴口罩还能受得了，但是它这个毒气，我们是避也避不了。我们不能把我们的楼家，把我们的家，搬到哪，朝哪去？我们不能顺着风走呀，我们被动的呼吸这些有毒的空气。你们要是有时间要来，我可以带着你们去实地采访。我们这就弹丸之地。每年这个癌病人死去的，痛苦的死去的，还有现在没有，就是一个上周一周的死了三四个，每年可能去年一年死了有100多个，就是与空气污染，甚至是肺癌呀、肝癌呀，与这空气污染有关系的，是水污染、空气污染， 好， 太严重，我们是没人问，没人关心。 好的，谢谢于先生给我们的情况，也希望这个当地的相关部门能够根据一些这个相关的情况做出一些防治的措施哈。其实我觉得于先生说的非常的正确哈，因为有时候其实出现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大家没有把这个关注焦点放在这儿，没有尽量去解决这个问题。好，我们最后接听到的是今天的最后一位，来自香港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您已经在我们的线上了。 好的， 张先生啊，您在香港哈，可能香港的空气还算是不错，但是您看说中国内地的这个雾霾城市空气，您有希望吗？ 哎呀，我看了这个新闻以后，我觉得很纠结，因为我老家就是南京， 嗯， 这个老又有老人家，我觉得这个雾霾天气的话呢，我觉得不是一蹴而就的， 是 这整个国家整个政府行为，因为我看了一下子啊。这个雾啊，并不是水蒸气啊，这里面夹杂了很多一些颗粒，就是所谓的 PM2.5。 对， 我觉得也不是，现在这个雾霾怎么会形成的话，应该是科学家好好的来计算一下怎么形成的。那么英国呢，1936年的时候吧，就因为雾霾呢，使4000人死于这个非命，然后又过了10年以后，有8000人死于这个非命，前后死到12000人，但是。受害的人、受伤害的人，那肯定不计其数啊。但是，所以英国人呢，就痛下决心，要改变这个雾都。结果，他们76年的时候呢，就是把这雾都这个恶名呢去掉了。 是的， 所以我就恭喜这个什么，现在重庆是个雾都了，但是不是好事，确实也给我们提醒了，这个政府要关心这个雾都呢。我说为人民服务，这个雾啊是雾都的雾啊，所以一旦要改变这个状况。国家采取的政策啊措施的话，不要是老是对的什么航天科技，像对航天科技一样的来为人民服务，来把这个雾霾把这个恶名把它去掉。所以我觉得我是不觉得就好像这很快就能解决这个问题的。 您短期之内没有太大的信心。 这个希望是有的，但是你说像水更清天更难的。我觉得倒是像个神话一样的，但是我们中国人一旦有决心来改变这个状况。 好，谢谢来自香港的张先生。再会。 再见。 其实啊，我相信张先生在香港哈，跟这个我们这个优瑞有很多朋友啊，在香港也是一样，因为其实家乡还是在中国内地，经常这个家乡的朋友或者家人会打个电话过来说，哎呀，这边这两天天气又不好啊。那其实虽然说香港天气 不能说是特别好，但是呢这样一种牵挂其实也是在心里。比如说有时候我们看到说中国很多这个很多人买了这个不同不各种不同的口罩，大家就担心说在内地买的口罩能否真正的来解决这个 PM2.5 的问题，能够真正起到防护的作用呢？很多情况大家就像刚刚张先生说的一样，中国政府要彻彻底底为人民服务，这个服务呢以前是真正是这个服务的意思啊，现在是变成降服雾霾的服务了。今天这个环保话题已经不是一个新的话题，什么时候能够解决20年还是30年，您有信心吗？好，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有话直说，我是刘明红，再会。